三斤门 国啊， 是奴家。 奴家，奴家必定是为 那个 我张三郎真是遭了桃花运了，半夜三更还有什么奴家来寻我，带我开他进来，带我开他进来。好大一阵鬼风啊！奴家，奴家，奴家，方才明明有个奴家在这里敲门，门开了，怎么又不见了？哎呀，不，不要是来了一个鬼吧？我还是回房睡觉去吧。待我关好了门，回房睡觉去吧。爷，方才在外面倒是凶他不中，他倒念不吃了礼进来了。请问小娘子，你是谁家宅眷？何吃江河？因何爷爷至此情恼气象？我看，回家。 的好事，怎么一直冰凉 在山之 时 与你结差去的光景母 怎么不记得？ 那么请你 是 善意 you

怎敢